弟兄姐妹平安，请你打开旧约圣经周报写三到四章，怜悯你们，今天只有第三章，请你们也怜悯我，因为这段经文真的不是很好念，我练了几次，所以请你们有耐心。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召聚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你，我们一起敬拜你是借着聆听你的话语，思想的话语，因你的话语心中发出颂赞，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认识你，认识你的儿子，这就是我们今天聚集在此的原因。求你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帮助我的口，帮助听的人的耳朵，也敞开每一个人的心。我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尼希米在起初在波斯王的城堡里面听见有犹大地来的人，告诉他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渔民在犹大神那里遭到大难，受凌辱。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耶路撒冷的城门被火烧灭。尼希米听到就坐下来哭泣，他悲哀了好几日，在天上的上帝面前禁食祈祷。尼希米还记得是出生在波斯的犹太人，他是在波斯王皇宫里面服侍，亲身服侍波斯王的一个高官，他是酒政。他求波斯王差遣他去耶路撒冷，差遣他去耶路撒冷。他到达耶路撒冷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巡逻被毁的城墙，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是上帝特别感动尼希米来为耶路撒冷所做的事。你可以说尼希米就是一个造墙的人，尼希米也是激励其他人造墙的人。他对犹大人说，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使自己的手坚固，做这美好的工作。但是你我不免好奇，有这么严重吗？需要用这么多的篇幅，有这么多名字，从尼希米记第三章到第七章都在讨论建造城墙的事。因为我们的城市没有城墙也无所谓，如果有也只不过是古迹，是观光景点，城墙对你我的生命没有直接的影响。然而对2500多年前的犹太人来说，城墙就定义他们的身份，城墙也规范他们的生命。耶路撒冷城墙直接反映以色列民族的命运，毕竟耶路撒冷是上帝特别赐给他子民平安的城，其中有上帝与他子民同在的圣殿。没有城墙的耶路撒冷只能够任凭仇敌出入，怎么可能有平安？没有城墙又怎么能将上帝的子民与其他人分别出来？尼希米记第三章就关于上帝的子民，他们组织起来，他们同心修造耶路撒冷城墙。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工程，这是一个可歌可泣的事迹。因为任何时候上帝子民能够如此同心朝向同一个目标前进，都值得我们颂赞。教会每年都立志要同心达成什么什么什么目标。讲究成功的教会通常目标很具体，要募款，要建堂，要职堂，要拓展事业，对不起，拓展事工，业绩或者成员要有所增长。其他比较没有野心的教会就说的会比较含糊一点。我们要同心的，总是要同心的，什么同心的合一。所以教会到年底或许会达标，或许没有达标，但是他们大家我们到底有没有同心则不知道，没有人在乎。我们如今对尼希米重建的城墙所知的并不多，从经文的线索和非常有限的考古资料，我们知道这个城墙的长度约刚好超过4公里，有10个城门，工程分派给大约有40个 分别职业阶级户籍不同的单位承包，而且承包的段落长短不一，整个工程历史，你认为这个工程应该要做多久？我们中间有做工做建筑的可能知道，4公里的城墙你认为需要做多久？1年2年3年30年52天。经文后来告诉我们，他们用了52天就完成了这个工作。一个4公里长的城墙，从发包到完工，历时不到2个月，是有点不可思议。尤其这是在，我们之后会看到，这是在仇敌威胁之下所完成的工程。或许这并不是最完美的工程，或许没有用最上等进口的食材。但是你必须说，这就是上帝子民同心完成的一个工作，一定得如此，不是吗？要不然绝不可能在50天之内就完成了荒废140年的工程。如果这不是神迹，什么才是神迹？上帝的子民能够如此同心做一件事，肯定就是神迹，是上帝在动工。这提醒你我，如果你我没有经历神迹，如果这个教会没有神迹，或许极可能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同心为上帝做一件事。我们今天检视这个上帝透过他的子民动手所成就的工程，首先认知这是上帝的工作，这也是透过有人组织和规划的工程。经文是按照逆时钟的顺序描述分派给不同人负责的工程段落。所以尼希米他不只要激励犹太人，犹太人之间有祭司、有贵族、有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要激励他们起来兴建城墙，他还必须分派他们工作。尼希米没有说你们就凭着热心自己看着办好，做工的人也就需要听从尼希米的指派。也幸好当时耶路撒冷没有现代基督徒，现代基督徒的行动要看个人感动，现代基督徒的热心是老大，没有人可以指派牧师为什么要干涉我们团契如何运作，教会凭什么规范我们敬拜的方式或监督我个人的事工，牧长凭什么要求我按时守主日公众敬拜，只要我有感动，有何不可上厕所、线上聚会、在家里自己做圣餐、吃圣餐、领圣餐，有何不可？也许这就是为何我们不可为上帝做大事的原因。我们都太信任自己，我们都太信任自己，就往往忽略上帝具体使用人的组织和人的规划，按部就班成就他的事业。造耶路撒冷城墙的人必须放低身段，必须放下自己的己见私意，他们必须被组织和被规划才能够成事。就连大祭司，你注意，都被分派任务，就连祭司都需要动手造墙。在第一节，大祭司通常只动口，大祭司通常是下达命令的人，在圣殿里面有其他人，有圣殿的奴仆，有利未人动手做出工。但是当上帝动员他的子民做事的时候，上帝所指派的领袖就理当带头做事。说实在的，这也是大祭司欠的，不是吗？以色列不忠实的祭司阶级正是导致以色列王国、犹太人被掳、耶路撒冷城墙被毁的最大原因之一。先知以赛亚就警告，看啊，耶和华使这地虚空，成为荒芜，地面扭曲，居民四散。为什么？那时百姓如何，祭司就如何。 贝鲁的先知耶利米对祭司特别不客气，或许因为他耶利米自己本身就是祭司，他写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贪图不义之财，从先知到祭司全都行事虚假。我若出到田间，看哪有被刀杀的；我若进入城内，看哪有饥荒患病的。先知和祭司也在各地往来经商，却不知如何是好。既然大祭司带领以色列人犯罪，使他们被掳，那么大祭司就应该带头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马太亨利论到尼希米记三章第一节写，就如同大祭司牧师也理当带头做一切的善事，因为牧师他们不仅用开口用教义教导人，还要以身作则，若有劳苦，谁比他们更适合做工？若有危险，谁比他们更适合冲锋冒险？这就是我们坚持心服的牧师扫厕所。不是牧师该扫厕所，而是因为如果牧师带头扫厕所，其他的人就没有借口不扫厕所。因此你也看见，如果大祭司都下海，都动手，建造城墙的人就非常的多元，就代表犹大全家的人，从大到小，从高到低，从远到近，有贵族，有官员，有其余的百姓，不仅有大祭司，有他的众弟兄，其他的祭司，还有利未人和服侍圣殿的奴仆或仆役。这些圣经记录就是时常剥削百姓的宗教领袖也参与造墙的工程，而且做工的还有政府的官员，也有一般的百姓，以至于你注意，唯一不参与修建城墙的人就格外的突出。在第五节，提哥雅的贵族不用肩膀扛他们主人的工作。尼希米记第三章有很多的名字，但不只纪念造城墙的人，尼希米记第三章也没有忽略那些不愿意放下身段用肩膀扛主人工作的贵族。你以为上帝不在乎你我有没有为他做工，反正不缺你我一个人。我要不愿意用肩膀扛主人工作的人就不是仆人。尼希米说，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那其他人呢？不是他仆人，不愿意做仆人的人呢？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我要其实不是无纪念，其实有纪念，纪念提哥雅的贵族遗臭万年。但是提哥雅的百姓却没有什么好惭愧的，他们不止参与造墙的工作，他们还承包双倍的工程。在第五节，在第二十七节，还有其他的人也是做两倍的工程。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人也不见得就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其中有来自耶利哥的人，有提哥雅人，有基遍人和米斯巴人，有撒挪亚的居民，表示这些以色列人并没有自扫门前雪。他们没有说耶路撒冷是不关我家的事，因为上帝的子民本来就不应该以自家的事为做事或不做事的单位。只顾自家事的人就证实自己不是上帝家里的人。但是自扫门前雪也不见得不好，有好几个人是修建自家附近的城墙或自家对面的城墙。所以马太亨利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清扫自己的门户，整条街就干净。你们住公寓的人，如果每个人都清理自己的门户，你们的住的环境就会很舒服。如果每个人都帮补身边其他一个人，每个人就得到帮补。 又有银匠，有做香料的，还有做生意的商人，他们也起来修补城墙。这些人是当时的专业的白领阶级，却也动手修城墙。他们没有说我要回去顾店，我生意很忙走不开，或嫌工地的工作太脏太低贱。所以任何正当的工作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都可以荣耀上帝。但是对上帝的子民来说，什么工作你不应该做？再高尚的工作，如果那个工作阻碍你为上帝做工，我会说你就需要换工作了。这是说基督徒没有什么事业第一可言的。我们都像世人太习惯把剩下的给上帝，我们会说那是丰盛多余的，剩下的金钱，剩下的时间，剩下的精力，等我有时间我再参加团契，我退休之后再为主做事，我买房子以后一定再十一奉献，儿女补习班下课之后等他们有时间还有精神，我再陪他们读经祷告，我睡饱之后再叫他们起来守主日。这个对世人来说是最合理的说法，你听得出来出自我们身为上帝儿女的嘴巴是多么的荒谬，等于宣称时间是我的，金钱是我的，事业家庭财产都是我的，等我有多余剩下的再给上帝。你等于在说什么？你等于否认上帝给予我们一切所有的。那些店里总是有事的人不会有时间建造城墙，那些家里总是有事的人其实印证自己的家不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也就不要奇怪上帝会任凭他们总需要处理自己家里的事，处理不完。但是修造耶路撒冷城墙是上帝家里的事，如果你是上帝百姓，这就是你家的事，甚至是你家女儿所做的事。第十二节，在他旁边修造的是管理耶路撒冷城区的另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管耶路撒冷的官员和官员的女儿都修建城墙，表示上帝的子民全民动员，不分职业，不分职分，不分辈分，不分男女，显示上帝看重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城墙很重要，城墙对上帝子民尤其重要。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是游牧民族，他没有城墙，但是自从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上帝的子民就不缺城墙。你甚至可以说以色列人总是 walled people， 被城墙环围的民族。城墙的兴衰就直接象征以色列人上帝子民的兴起和衰败。所以我想用剩下的时间讨论圣经里面的城墙神学，希望这不是灵异解经。以色列人他们一出埃及就有城墙环绕他们，摩西写他们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就成了墙壁。城墙从一开始就保护以色列人，将他们与仇敌隔绝。后来你还记得以色列人的仇敌巴兰，有一个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在这边有墙，在另一边也有墙，我也要阻挡那个先知巴兰的路，要他赐福给以色列人。不久之后以色列人攻进了应许地的第一个城，什么城？耶利哥。耶利哥有城墙，还有一个妓女拉合住在城墙上的房子里。他隐藏以色列人的探子，以色列人绕城七天，第七天七次绕城，城墙就倒塌了，全城都被刀杀尽了，唯独妓女拉合家里的人得以存活。或许只有他家靠的那面城墙没有倒塌，保护他家里的人。而妓女拉合成了耶稣的先祖， 后来所罗门在造圣殿之前先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后以色列国分成南北两国，北国以色列攻打南国犹大，是自己人第一次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南国的王希西家和马拿西都奋勇自强，修筑所毁坏的城墙，但是最终仍然不敌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是他们烧毁了上帝的殿，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所有的宫殿，毁坏了城里一切宝贵的器皿。这个是发生在今天我们的经文之前约140年的事。其实以色列人应该明白，建造城墙的是耶和华，拆毁城墙的也是耶和华。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么做。还记得以赛亚书第五章葡萄园的比喻，我的葡萄园要怎么做，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烧毁，拆毁围墙，使它被践踏。所以上帝可以使用他的子民造墙，也可以利用他的仇敌拆墙。而且耶和华上帝控诉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你的先知好像废墟中的狐狸，狐狸没有上去堵住墙的缺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城墙。我在他们中间找一个人重修城墙，在我面前为这地站在缺口上，使我不至灭绝他，却一个也找不着。先知以西也在异象中特别形容环绕着新的圣殿的墙，他解释墙的功用是要将圣洁和俗物分别开来。因此之后在尼希米记在第13章，城墙就发挥功用，阻止外邦人在安息日进入耶路撒冷做买卖。如果他们没有修建好城墙和城门，耶路撒冷的居民就不得守安息。在新约最有名的城墙在哪里？不在耶路撒冷，在另外一个城。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知道最终要被罗马人毁灭，但是大马士革的城墙，就是那个保罗用来逃命，有人用筐子把它垂下去的城墙。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城墙是被主耶稣所拆毁的城墙，是保罗他后来自己说，因为他自己主耶稣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这特别是指之前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选民团体隔绝，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而且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上帝的隔绝在墙外的外邦人，如今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得以进入上帝的城，来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上帝的子民。但这不表示城墙不再重要，也不是说上帝子民如今不再有城墙。因为你知道，就连末世的新耶路撒冷没有圣殿，但是有城墙。It's curious.很奇怪的细节，而且这城墙是极为荣耀，用各种宝石打造的城墙。启示录21章，那个末世的城墙就好像耶稣比喻中的深渊，功用是一样的，在阴间的财主和在亚伯拉罕怀中的拉撒路之间有一个深渊没有办法跨过。城墙也一样，要将灭亡的永远灭亡之子和永生上帝的儿女隔绝开来。所以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思？这至少告诉我们，城墙的历史就诉说上帝的救赎。城墙表示上帝特别选了一群人，将他们从世界上所有其他人之中分别出来。城墙就表示上帝爱护保护他的百姓， 所以当上帝拆毁城墙，就是上帝子民需要悔改归向耶和华上帝的时候，而且毕竟耶和华他自己才是城墙，我要做耶路撒冷视为火的城墙，并要做城中的荣耀。旧约的圣徒，他们有圣殿，也有可见的城墙。但是新约的圣徒，我们不再有圣殿，也没有城墙。但是我们应该说的更精确一点，主耶稣他自己又成了圣殿，他的圣灵所在之处就是上帝的殿，却不是肉眼可见的。我们如今也并非没有城墙，只不过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我们的墙不在耶路撒冷，在哪里？思想城墙的目的和意义，城墙将上帝的儿女与世人分别出来。所以以色列人用什么将他们自己与其他人分别出来？他们被赐予约，有律法，有割礼，有逾越节，有圣殿，有献祭，有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是这些东西将他们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归上帝做上帝的子民。我们如今没有以色列国，但是我们有什么？ Nice。 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中文的翻译直接翻译是阴间的城门不能够胜过他。教会是真以色列，你继续问，什么东西将教会与世界分别出来？那就是教会的墙，宏伟的建筑，吴大哥为我们打造的墙，高大的墙，有染色玻璃的墙。阿弥，我教会有什么墙？分别为圣。改革中的信徒会怎么说？将基督教会分别为圣的记号是忠实的宣讲圣道，忠心的施行圣礼，忠心的执行教会纪律。比利时信仰告白第29条，我会说这就是主他自己要我们同心打造的城墙，忠实的宣讲圣道，包括聆听、默想、行出圣道，忠心的实行圣礼，忠心的执行教会纪律。这是主呼召每一个圣徒参与的工作，这就是把我们与世界分别出来的城墙，也是世人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过的城门。学者说，尼希米记第三章所提到的第一个城门是最重要的城门，羊门，最接近圣殿，献祭的牛羊就是从这个门进城。以利亚使大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将门分别为圣。但如今耶路撒冷的羊门不在，但是你知道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羊的门，他拣选他的羊，他呼召他的羊，他保护他的羊。他说，我来了是要羊得到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不仅是羊的门，还为羊献自己为祭。他是献自己为祭的大祭司。有谁听过这种事？你听过这种事吗？牧羊的为羊舍命，上帝的儿子成为人的祭物。哇，你听过 right？ 你听过他，你听到他呼召你为他建造城墙，建造城墙，你就不可停止聚会，你就要服侍其他的羊，你就要打扫教会的厕所。你怎么回应他？你怎么说？你低下身段，你用你的肩膀扛下主人的弓， 你为主人造墙。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关于墙造墙的经文，其实是关乎每一个上帝子民的经文，因为造墙是上帝子民每一个人参与的全民运动。愿你为我们打造的墙不仅将我们分别为圣，这墙也能够吸引人来到你的城，成为人用来逃离世界的墙。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